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咁同我一齊主持節目嘅就有大家好熟悉嘅 Jeffy 啦。 Hello。 咁今日呢我哋個題目就係叫做巴黎峰會全忘一戰。如果大家有一路睇我嘅Facebook 啦，或者係有睇迷米新聞啊，嗰、那個網上平台呢，我都已經係用呢個名嚟發表過一篇文章。其實我一系列呢係三篇嘅，但後嚟發覺呢，因為嗰、那個超連結啊，嗰、那個 hyperlink 呢就未夠 update 呢，就出現咗第四篇。嗰四篇文呢，一篇就係叫做巴黎峰會全忘一戰啦，第二篇呢就係密章子女推向深淵，第三篇呢就是全球氣候大遊行。咁但係呢，因為當其時啊，我哋製作嘅嗰、那個網站呢即係未係完備，咁所以嗰個 hyperlink 呢就唔係好理想。但後嚟所以呢我又再發咗第四篇呢，就叫做今天不站出來明天，咁然後就點點點咁樣下一頓號咁樣嘅。咁就大家都知道啦，今日呢我哋係講將會嚟緊一個月左右嘅啫，即係啱啱一個月呢就會喺法國巴黎召開嘅聯合國氣候峰會。咁但係未開始講之前呢，就首先要喺度呢做一樣嘢，咁我就同阿 Jeffy 一齊做啦，就係所謂 多謝蕭生。 因為其實呢就即係上次我哋嚟去講雖然我哋好似講數字之謎，大家都仲記得啦，咁但係啱啱呢就係蕭生呢就係即係喺出面啦，即係我哋未入嚟呢一個即係錄影室之前，咁我就即係親身就邀請咗佢就嚟去參與我哋呢個全球氣候大遊行。兩部分啦，一個就係嗰個向政府發出嗰個嘅一封信嘅聯署，咁另外一個呢就直情係參與個遊行，而且呢就邀請阿蕭生作為我哋嘅起步嘉賓嘅。咁蕭生呢就即係當時接過我嗰張邀請信，亦都係宣傳單張啦。 佢嗰啲係親手 親手係啊係啊，我編出嚟㗎、所以係有個作用嘅，好嘅、你知啊，我哋呢啲咁老一輩老人家呢固然我哋都收 email 睇 email 亦都睇 whatsapp 添，係咪咁，但呢有張咁嘅嘢可以喺度慢慢咁樣反覆嚟睇呢都係好舒服嘅。咁估唔到呢，其實唔好意思，我自己呢其實就真係好少嚟去聽呢啲即係電台啊電視 啊包括網台咁樣。咁但係後嚟就好多人話返俾我聽，喂財哥，原來蕭生喺佢個逍遙遊嗰度呢立刻就作出回應，就話全力支持就會聯署同埋出席添。咁我就非常之開心啦。咁樣呢當然呢就係我就唔淨止邀請阿蕭生嘅，我亦都希望邀請迷迷啦，同埋邀請呢、這個人力啦、人民力量啦，咁所有嘅人員都會參與。咁但可惜喺迷迷方面嚟講呢，就我哋嘅行政總監大家知道啊，宇陽啦，林宇陽啦，咁就同埋人民力量而家嘅主席袁黎明呢即係其實呢佢哋兩位咁咁啱就係外出外遊，即係嗰日啊 ,11 月29號啊，咁所以兩日即係兩個人都嚟唔到，咁宇陽已經同我講咗啦，就話唔好意思，我話咁冇所謂。咁但係呢就應該係阿劉翁就會出席嘅，劉家雄會出席嘅。另外呢，不過我都即係未再追啦，因為我實際上過去呢個幾兩個月呢係冇停過，日日呢差唔多由擘大眼一路做到大家好似平時返工咁樣呢，就係聯絡呢啲人。邀請呢啲人同埋跟進呢就已經花曬嗰啲時間精神落去啦。咁我都係會希望呢請埋阿劉夢紅啦、Dream Bear 啦嚟可以做起步嘉賓啦。咁但係因為我哋喺籌委會入面呢就其中有一位人士佢話同阿劉夢紅都好熟下，佢會幫手邀請。咁我話好囉，咁佢邀請啦，咁我睇下邀請成點先啦，係咪咁亦都諗住呢即係邀請譬如就阿萬必即係快萬必咁樣啦，咁都希望嚟嘅。 嘩財哥咁樣喺嚟個嘉賓 好龐大啦， 但係聽落好似好多啲泛民啊反建制嘅人 啱啊。嗱講真呢呢度呢其實要透露一個少少秘密啦，嗱Jeffy 之所以咁講呢，其實因為呢而家知道嗰個聯署嘅名單同埋出席遊行嘅起步嘉賓名單最清楚一個就係非佢莫屬啦。因為呢Jeffy 已經呢係俾我捉咗入去我哋呢個全球氣候大遊行嘅籌委會，成為我哋嘅成員。咁其中一個主要工作呢其實就係去不斷嚟去更新嚟去處理嗰個嘅聯署名單同埋嘅 起步嘉賓， 非常榮幸啦、 啊。唉、哎，咁其實我覺得係好，應該係好好嘅、啊，因為好有滿足感啊。 係啊 係、 啊。 哇，日日都見到有新人加入啊，咁樣。咁當然咧，嗱，第一就係每一個人都咁重要啦。咁、 嗯、 但係第二都好坦白講下，大家都唔會介意，都明白嘅。如果有一啲知名度高嘅人加入， 嗯、 我哋當然更加著約啦，係嘛？嗱、嗯，今日就有一個啦。 哇，係啊。 係啊，知道邊個啊？ 哇，就係、是、呢、這個。 科幻小說 嘅真正嘅科幻， 系系啊系啊，即系最出名嘅就系咩啊？ 就系倪匡先生。 倪匡先生啊，我哋有朋友咧，同佢都好熟嘅。即系今日咧就邀请到佢咧就加入联署。嗱、啊，联署啫，因为起步嘉宾就唔好啦。因为阿倪老师咧，我哋咁叫佢咧，即系佢年纪都非常之大吓、啊，行动都唔系咁方便。咁所以咧就我哋都唔希望佢即系话真系参与游行啊，唔需要啦。啊，佢精神上嘅支持已经好犀利啦。好啦，咁啊，不如你记唔记得究竟我哋嘅起步嘉宾？有邊幾個啊？嗱，我哋嚇嚟講下先，考你啲記性啊！ 哇，真係考起我啊！ 到現時為止，起碼有十幾廿個噶啦。 係啊，嗱，咁頭先講咗啦，雖然咧就聽落好似係好多反建制嘅嘉賓嘅， 咁你記得啲建制嘅 咧？我哋亦都係有。 你講一兩個人聽下。 咁你又唔係，譬如話林超英啦。 林超英唔係，林超英反建制啦，而家變咗佢本嚟係高官啦，天文台台長啦，哇！但係而家好勁噶嘛，你知好多噶。咁關於嗰陣時佢冇考啦，英皇啦，轉直資啦，佢已經出嚟好好犀利啦。咁就跟住就係講郊野公園啦，就或者係思想嘅癌細胞啦，諗都唔使諗啦。咁跟住就係三跑啦，機場第三條跑道咯。喂，佢同而家呢一個689政府係撐到行㗎。當然佢唔係為反而反嘅，佢全部咧即係叫有的放矢嘅。咁、所以咧，就是、林超英俾人嘅感覺咧，都係佢本來係建制，但係而家嚟講咧，佢係即係理性地，即係有批判性嘅咁解嚇，咁、都係幾中立㗎。係嚇，咁都係我講啦，即係你，因為我真係熟過你呢樣嘢嚇，咁、啊、即係又唔公道嘅。 其實因為我咧係 你啱啱先加入冇幾耐， 起太多名咧，因為我啲記憶力好差， 我日日對咧，其實我全部背得出㗎啦。嗱，好快脆，我數一數。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大概四五日前咧，我哋收到通知咧，因為我哋嘅籌委會，大家都可能知道下嗰個故仔啦，係嘛？我哋上次都講過，咁就原本有個舊籌委會咧，就大部分外籍人士噶嘛，咁但後嚟咧卒之解散咗咧，就成立不過新嘅籌委會就由我做主席。咁但係嗰幾位外籍人士咧，都係以個人身份咧，即係有部分係留翻喺度 嘅，喺度嘅。 咁留翻到其中一位咧，就係舊嘅主席一位女士咧，佢就即係。可能透過朋友啦，好叻啦，佢就邀請到法國駐港總領事啊，就係叫做 Mr. Eric Bertie 嘅、啊，我都上過即係嗰個網站啦嚇，睇、過咁樣嚇，咁啊即果然係呢個名，咁啊咁啊佢就應承，而且我都同佢個秘書咧就係即係通過電郵幾次啦，咁、佢就好認真。咁佢話會嚟參與起步禮，同埋咧就講少少嘢嘅。咁啊，其實我都好抵死㗎啦，即係人哋咁高身份啦嚇。咁、我就話唔好意思啊，即係我哋應承咗警方咧，我哋係唔會搞好多活動嘅。我哋差唔多係一個叫做靜默嘅遊行嘅啫嚇，即係唔會話跳舞啊、唱歌啊，係不斷咁講演說啊嗰啲咁嘅嘢。咁、所以我話咧，就算阿 Mr. Bertie 嚟咧，就希望佢講咧都係簡短啲，我諗三分鐘就好啦。我都好抵死嘅真係，係唔好意思。好啦，咁但係咧，大家估到點解係法國駐港總領事而唔係英國、美國、德國咧？ 係啦，就係頭先嗰個財哥嗰啲文章標題啦， 係啦， 巴黎峰會。 全網一節， 冇錯。 咁大家如果睇緊呢個節目咧，你睇到我哋背後呢個 backdrop 咧，其實就係講緊嗰個會議。咁佢個即係我哋嘅圍內嘅術語咧，就叫 COP21，COP21，一陣間解釋點解啦嚇。咁、但係咧喺阿 Jeffy 嘅後面咧，或者係佢嘅嚇，即係呢個右邊 嚇 嘅個膊頭上面咧，就見到咧嗰個字樣，同埋有個巴黎鐵塔添嘅，其實有少少嚇，有個公仔就係、是。因為即係以我所知啦，亦都好多啲國際傳媒都傳出嚟啦，法國咧即係今次咧舉國上下咧對呢個會議都非常咁重視嚇。咁、因為上次六年前咧喺丹麥嘅首都哥本哈根咧、就完全係失敗啊嘛。咁但今次咧其實個形勢又嚴峻咗好多啦，六年啊唔使講啦。咁、所以巴黎咧其實佢一向好注重呢個環保啦，咁佢亦都係喺對抗全球暖化方面好積極嘅。所以咧，今次咧，差唔多可以咁講咧，佢哋希望咧就只許勝就不許敗。咁、咩叫勝咧？勝就係話得出係即係有實質嘅成果咯。 吓、啊、就係话即係减排啊，对抗气候暖化咁样吓，即係咁，所以咧就法国即係、就是、驻港总领事咧就咁积极。当我谂佢当佢知道我哋喺香港搞一个咁样嘅全球气候大游行啦，咁、当然我哋系响应全世界嘅一个呼吁嘅啫吓，咁、所以我谂佢都好开心，咁佢就肯出席参与。好啦，咁其余嘅咧。真係過去呢兩個月，哇！我哋真係無數人咧，花咗無數嘅即係精力咧，嗱揾翻嚟嘅咧嗰個起步嘉賓啦，我數數俾大家聽聽啦嚇、除咗林超英咧，就係、是、前天文台台長，另外咧就有我老友記梁榮武啦，我哋叫武哥嘅嚇。咁、樣咧，而家佢喺其實退休㗎啦，佢就前天文台助理台長，但係而家又喺中大教書。咁、另外咧就係、是、有呢一個幾個嘅立法會議員啦。啊，講咗一個前立法會議員先啦。咁但係佢一個著名建築師嚟嘅，以前叫早餐派。就係劉秀成議員，但佢都好注重環保嘅，即係可持續發展啦，大家都知啦 Patrick。咁跟住而家現任嘅咧，就有李卓人啦、何秀蘭啦，同埋毛孟靜。咁呢三個咧，就確實俾人嘅感覺就係非常之叫做反建制啦，即係泛民嗰邊啦，即係工黨同埋呢個公民黨啦。咁但係咧，幸好，其實我係好想比較上係平衡啲嘅。啊，即係俾人嘅印象，唔好話傾埋一邊啦咁樣。咁我哋有另外一個就民建聯嘅，就係郭佩凡啦，係我哋叫 EQ 嘅。咁其實我同 EQ 都幾熟㗎即係嚇，大家可能有啲奇怪，因為我2002至2003年出任香港傑出青年協會主席嘅時期，咁我係主席啦。EQ 呢就係我個幹事嚟嘅當其時啊，咁所以呢我亦都俾佢啲 project 佢做，其實佢都好用心做，做得唔錯嘅。咁另外呢我哋而家都好着力呢係透過朋友呢係邀請阿施永青先生嘅咁、當然佢得唔得閒嚟就唔知啦咁、當然我唔知啦，喺佢即係其他人嘅心目中啦，咁但係啲人佢都係代表商界啦，咁都係一個好嘅。咁跟住落嚟呢就唔使講頭先講過啦，就係我哋多謝蕭生，咁啊有蕭若元先生啦，呢個重量級人物啦，係嘛？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其實都係同佢差唔多一齊嗰度出身嘅，即係喺無線啊嚇，即係嗰啲傳媒啊，即係娛樂啊，就係、是、劉天賜先生啦，我哋即係暱稱賜官啊，我哋個叫賜官嘅，就即係晚晚喺香港電台咧11點就開咪就係講廣東廣西係 live 嘅，咁大家可能唔知啦嚇，可能你哋聽。迷迷嗰啲就好少聽香港電台啦，可能大家兩班人就唔 overlap， 但我就聲音兩邊走，我就一年都上去好多次廣東廣西嘅，咩都講嘅嚇，又講外星人啊，又講全球暖化，一陣間又講資本主義啊，係係係科幻啊，乜都講嘅嚇，即係最近講咧就講火星任務嚇嗰套電影咁啊嚇，即係其實我哋呢最好笑啊，其實上個禮拜係自己打自己嘅，係啊，即係迷迷嚇、星期五又講火星任務啦，唔係上個應該再上個嚇，上個就講數字之謎，再上個咧就係、是。我呢個浩浩雙槍就講火星任務啦，咁、但咁啱星期五晚呢其實亦都係呢又係講火星任務嘅、 不過才哥好似講過呢其實喺呢個迷迷講就好聽啲 係啱㗎，我覺得其實我自己教過書我知呢好得意㗎，你好多時話譬如我嗰時教中學啊，同一課呢我可能教兩三班嘅、即係有時真係可能教三班嘅、中學咁，但係呢你有一個印象就唔係一定呢係越教越好嘅，有時會出現一個情況呢，原來第一次講個課呢、你覺得係個表現最好嘅，即係個臨場表現呢樣嘢係好微妙嘅，亦都好奇妙嘅，即係有好多因素決定嘅。咁你好多時你話第一次可能係最好，第二次應該係有改進㗎嘛，第三次應該更好啦，唔一定。其實我自己拍過好多電視呢，因為好多時接受訪問也好，或者我拍嗰啲即係好似戲劇性介紹科普嗰啲片段都好啦、我都有時咁覺得㗎，其實有時 take one 係最好嘅。但可惜食咗螺絲，或者唔係我食喎，因為嗰時我同啲小朋友一齊夾啦，咁小朋友食，或者有時有啲地方即係有蝦碌啦咁樣。咁你再嚟過 take two、take three、take four， 大家都知呀呢、這個喂當你 take 到15、take 到50嘅時期只會更差。但係好難講，有時個導演呢佢就要求嗰樣嘢，咁你之前俾唔到，咁到最後其實大家都妥協咁解咋嘛，take 135咁你都要收貨啦，係咪唔通 take 到500咩咁樣，所以好得意嘅，唔係越做越好嘅有時頭一 take 可能就係、是最好嘅，咁所以嗰班火星任務呢、其實我係喺呢度講在先嘅咁、樣呢就即係喺嗰度講，咁其實喺呢度講呢係第一次呢係好啲。